原地昏黄，我与其间尘沙满沾，这日比天我的左眼火山喷发，容颜如瀑，右眼中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照面，双手托住本笑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黑发缠绕，大风卷来如入魔海，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，双手托住本笑聚合，不知来处，不见尽头，阻止有 多吃，你该怎么回答？ 答案 A， 吃的盐跟走的路也不是一个单位啊，而且多吃盐对身体也不好啊。 答案 B， 那又怎样？答案 C， 我穿秋裤了。 答案 D，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没错，只要你不活在过去的固定程序中，你永远是年轻人。请打开 FM 98.2。 正需要一场瓢泼的雨来冲洗这旧日的不幸，鸟儿都飞到放眼下的心肠，淋湿的身影要归去哪里？昨日清醒着问何今日要赶上，让烦恼都随流进下水道，只是我不能抑制自己的

遥远。

很伤害，虽然我们依然爱着对方，可以两败俱伤。你是否恨过那个相遇的地方？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， 立风踏凌霄，以光散黑。

方向淡，绿叶如茧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谦谦，生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淡然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。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一池甜，也能生命在蔓延，不再蔓延。在这安静美好的世界，有无声的力量让我感觉温暖，那些晴朗的轻盈的声，润着我心田，在淡出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面向灿烂。

仓促，就是像世间蛇鬼，缓缓烟雨，缓缓乱红千秋，至于你朝朝暮暮，未知有何方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弃， 试过将黑夜碾碎，还加半两月光，活久服下，想暂止惆怅，正道在却伪装，愿赌服输离场，

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，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。 流完了